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73集。 对不起，出了点问题。 怎么？ 店里发生了一点麻烦，我不得不去处理。 雪穗咬着嘴唇，他的店星期日公休，星期六由田村纪子与一名打工的女孩打理。 现在就要去？ 高工程的声音里已经明显地听出来了不高兴。 嗯。 高尔夫球课怎么办？你不听说明会了？ 不好意思，你一个人去好不好？我现在打车回店里。 我一个人？真拿你没办法。 对不起。 雪穗双手合十。 你去听听，要是很无聊，就马上回家吧。 当然了。 真抱歉，那我先走了。 雪穗说完，快步走出了大门。目送雪穗的背影离开之后，高工程再度轻叹了一口气。他设法压抑内心的怒气，因为他知道任凭怒气蔓延，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。这种经验他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。高工程决定到开设在大厅一角的高尔夫球用品店逛一逛。店里除了高尔夫球杆用品之外，还陈列着其他小饰品，观看这些并没有加深他的兴趣。事实上，他对高尔夫球几乎一无所知，顶多只知道基本的规则以及一般玩家的目标就是破百。但是所谓的破百究竟是什么样的分数，他完全无法想象。他正在浏览金属球杆，忽然觉得有人在看他。一双附着长裤的女人的腿近在咫尺，那个人似乎是面向她站着。她稍微把眼睛往上一抬，正好和那个女人的双眸撞了个正着。在她惊讶地喊出声之前，有一两秒钟的空白，就在这一刹那，她认出了这名女子，脑袋里想着她不该在这里啊，但又的确是她。是三泽千都流。千都流剪短了头发，整个人的感觉都不同了，但的确是他。 三泽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来练习高尔夫球。 千都流说着举起了手上的球杆。 啊，是这样。 明明不痒，高工程却抓了抓脸颊。 高工先生也是吧？ 啊，是啊。 听到三泽千都流还记得自己的名字，高工程暗自欣喜。 你一个人来？ 是啊，高工先生呢？ 我也是。找个地方坐吧。 等候的客人几乎占据了大厅所有的椅子，幸好靠墙处正好有两个空位，他们在那里坐下。 吓了我一跳，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。 对啊，我也是，一时以为自己认错人了。 你现在在哪里？ 我住下北泽，在新宿的建筑公司做事。 还是当派遣人员吗？ 是的。 我记得你和我们公司的合约结束后，说要回札幌老家的。 你记性真好。 千都流面带微笑，露出健康的白色牙齿。他的笑容让高工程不禁认为他果真更适合剪短发。 结果你没回去？ 住了一阵子，但很快又回来了。 哦。 高工程说着看了看手表，已经4:50了，说明会5点就要开始，他有点焦躁。2年前的那个日子又在他脑海里浮现。和雪穗结婚前一天的那个晚上，他待在某家酒店的大厅，因为千都流理应在那里出现。他爱上了千都流， 一心认为即使牺牲一切也要向千都流表白。那一刻他深信这个女人才是他命中注定的另一半。然而千都流并没有出现，他不知道原因，只知道原来千都流不是他命运中的另一半。再次相逢，高工程自知当时的爱意并没有完全消失，仅仅待在千都流的身边便让他感到飘飘然，那是一种许久不曾体会的甜美的亢奋。 高工先生现在住哪里？ 城城。 城城？之前你好像说过。 千都流露出了搜索记忆的眼神。 已经两年半了，有孩子了吗？ 还没。 不打算生吗？ 不是不打算，是生不出来吧。 高工程面露苦笑。 哦，这样啊。 千都流的表情显得不知所措，一定是不知道是否该表示同情。 三泽小姐结婚了吗？ 没有，还是孤家寡人。 哦，有计划吗？ 高工程观察着千都流的表情。千都流笑着摇了摇头。 没有对象呀。 这样啊。 高工程知道自己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。但同时他又问另一个自己。就算这个女孩子单身又能如何呢？ 你常来这里？ 一星期一次，我在这里上高尔夫球课。 诶？高尔夫球课？ 是的，从两个月前开始参加每星期六下午五点的初学者课程。 也就是高工程他们准备参加的那个课程。 我也是来参加同一课程的说明会。 啊，这样啊，这里每两个月招生一次，那么以后每星期都会见面了？ 是啊。 对于这次邂逅，高工程心情很复杂，因为雪穗也会一起来。他不想让千都流见到妻子，同时也不敢向千都流表明妻子要和自己一同上课。就在这时，广播在大厅内响起。 参加高尔夫球课说明会的来宾请到前台集合。 那么我去上课了。 千都流拿着球杆站起来。 等会儿我去参观。 不要了，好丢脸。 他皱起鼻子笑了。高工程回到公寓的时候，雪穗的鞋子已经放在玄关了，室内传来炒菜的声响。他走进客厅，穿着围裙的雪穗正在厨房里做菜。 你回来了，好晚啊。 雪穗一边翻动平底锅一边大声说，已经过了八点半了。高工程站在厨房门口问道，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大概一个小时之前，我想得回来准备晚餐，就急忙赶回来了。 嗯。 就快好了，稍等一下。 我跟你说。 他望着利落地坐着色拉的雪穗的侧脸说道， 今天我在练习场遇到了以前的朋友。 是吗？我不认识的人。 嗯。 哦，然后呢？ 因为很久没见，便说一起吃个饭，就在附近的餐厅随便吃了。 雪穗的手停了下来，举到脖子附近。 我以为你今天也会很晚才回来，因为你店里好像有麻烦。 那事儿很快就解决了。 雪穗擦了擦脖子，接着露出了无力的笑容。 也是，谁叫我老是晚回来呢。 抱歉，我本该想办法和你联系。 别放在心上，那我还是把饭做好，要饿了就一起吃吧。 好。 高尔夫球课怎么样？ 哦。 高工程含混地点了点头。 也说不上怎么样，只是说他们排了课程表，会按照课程安排一步步教。 你还喜欢吗？ 嗯， 这个嘛， 该怎么解释呢？高工程盘算，既然三泽千都留在那儿上课，他不想和雪穗同去，只好决定放弃那里的课程。问题是怎么说服雪穗呢？ 我跟你说。 他还在思索该怎么开口。雪穗先说话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